手里半头栏杆圆，摔柳雪的花歌行，这宝玉行行往往天庭静，来到了青藏桥上更一人，又只见鸥鹭梦中荷叶冷，蝴蝶影里了花身，好在松间提点翅，路从中后必有人，袭鸟影照池塘内，游鱼灯打落花针，遥望见落叶迷离横无怨，渺茫茫那波云环绕到乡村，一经吃管亲眼所叠的山庄雨后寻，信步行来抬头观望，已到了了峰轩外的小竹林，暗想到多时不见惜春面，我何不顺便望看去看君，这公子坐垫穿囊来到窗下，是静悄悄低垂帘幕寂沉沉，猛然只听得微微一响，仔细听半晌方知棋子的声音，他轻轻地起袖帘蹑足入内，小衣书案留神看，左边是妙玉，右边是西村，这一个玉剑斜倚凝神想，那一个纤手轻骑细丝裙，见妙玉头戴翠鬓三别玉，腰鲁丝绦碎翠金，我都以天蓝色镶金边素花丛，内衬着红色袄，外罩着一件小背心，真活是美素春山眼凝秋水，又见他绝顶出名顶会过人，起招而精巧路方心，这宝玉观其到妙处是不绝地王神一笑双鬓，两女人小胆儿 不能被你喝掉粉，这宝玉见礼一毕，仍是含笑，早有那侍女在旁边递过酒樽。宝玉说：“啊，妙公轻易，不由赏何缘今日下凡尘？这妙玉眼皮一沉，羞红粉面。这宝玉暗悔失言，大山这陪笑就忙把关。”说到是心静则灵，灵则会出家人原是俗人。这妙玉眼皮微抬，看看公子他富有，低下头来，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昏。惜春说：“下棋吧。”谈起范围了，妙玉说：“咱们再下吧。”他站起身来，等等一阵，复坐下，向宝玉应声慢出，平相问说：“你从何处来呀？”说完话，眼望公子，满面含泪。宝玉想，食材的话儿他未曾见怪，随说道：“啊，我刚从那林。”他欲言又止，半吐半吞，羞的脸上起红晕。惜春说：“来处而来，何止无语，也值得这般的海涛，又不是点了那圣人。”强留只好顺他的心，他三人说笑出房，把腰接下。妙玉说：“园中路我多时不走了，也记住很真。”宝玉说：“我来指点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妙玉说：“不敢，二爷闲请吧，我随后跟。”向惜春说：“妹妹请回吧，改天再望看。”说完话与宝玉缓步同行，穿过丛林，二人指点园中景象，猛听得一派声音在耳内闻。宝玉说：“凄凄惨惨，是谁家院？”妙玉说：“冷冷清清，何处的声音？隐 云绰绰，难寻觅，渺渺茫茫又听不痕真，莫不是阁内钟表报时刻，莫不是天外出挑断时间，莫不是铁马悠悠明玉东，莫不是草丛唧唧叫花人，他们转过了太湖池旁，顺声听去，哦，原来是潇湘妃子李瑶琴，怨哀哀，生凄惨，欢心事独在心阴，宝玉他闻声有感，沉吟良久，不由得一阵伤心，他的泪被砸一遍，宛如天上荡水云，轻佻是如同花落地，不高是仿佛母桂林，此时间公子的身躯妙玉烟拦得走，他二人坐在石上侧耳听听，这时候万籁无声人寂静，那树声鼓叫云喷喷，海上庭弦情欲万，一声长叹又低吟，风萧萧兮秋气深，沾起两眉间，向宝玉说，你听琴音怎么忽悠变，正说话间只听得歌风一声响，琴弦的里根妙玉失色，连忙就走，宝玉追问走何音，妙玉说，你日后必知，何须多问，宝玉他满腹一团打起精神，这一个早早一呼日一暮，那一个归来如醉夜已黄昏，这一回双语听清苦劳动，到后来宝玉哭笑带雨的命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严秋霞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《双玉听琴》。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上单弦名家阚泽良先生给咱们表演一个小段下棋。 大理和老徐他们两个人

爽快，身子儿健，心气儿清明啊，大气儿飘，风魔的地震好了一半，十多日的盼多有，想我这不实的姻缘，听你说什么金玉连阴呐，再也提不着。我看林妹妹却不像一个凡间的女人，定是那月殿的嫦娥呀，就降下了云香，看她那眼痕秋水，无尘斗正陪我亲眼相看分来到，看他那一尘一心多精彩，正陪我细细连相声之交，看他那文成无语缤纷，我是正陪我你走路舌唱花鸟，我为他关心关听是他等，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飘，我为他自担还奴无路无依，他为我欲言半句啊又寒流，我为他常把清心不着女，他为我焚香雅音吟凤箫，人间的乐事无双美呀，往日的相思一旦抛，这宝玉是个少年公子啊，带情性，哪知道王熙凤换日偷天，即刻而离条啊，就斩断了红绒绦。来，你看 好不好啊？宝玉说：“不就的，谁不愿意干金牢？怎么林妹妹连日不来相见呢？我要和她当面谈嘴里的情言，仔细了，你叫她先生欢喜。”胡了病，他知道今日家鸡抽子焦，凤姐说爷的话儿真好笑，到底啥气带情的全带着，你见过谁家的没锁门的新媳妇肯见新郎的面？难道说不得体谦虚，人家不懂得脸儿薄？凤姐说老爷要死，完全是又怕你封我为贵州王子老。宝玉回答说无妨事，这几天心地而欢顺，信而为高，我一个心交给林妹妹了，要等她拿来还我百病交。凤姐儿闻言忍不住的笑，说你妹妹来时几次开交，迎娶我们就在明早，你还是这等到敷衍，心说头儿刀，我有一言相许无负，到那时乖乖的少要把气逃。老太太年高，老爷心碎，莫叫他洗礼天头又心焦。宝玉回答说我知道，听凭你们嘱咐我几句牢。凤姐儿回身去见贾母，说这事儿谈手叫人把头挠，看他的底细依然全好，只提起林子好像一里把油条，进来出去像个猴儿跳，有说有笑的喜眉梢，虽然暂时将他哄，只怕当场就要遭。贾母说千思万想没有好计，全仗你一计不变的把心操。凤姐说老祖宗您请把宽心放吧，到临时要 扫把翻却唐国超，但听我这张谈天的口，管教他天子之职。倔凤姐儿话中有话，唐国深里那宝玉听不出来个几句老，凤姐儿叫林家的苏耀那小将官，换子娟前来听令，我这儿等着。林家的把血烟带来，见凤姐儿少不得把潇湘园的光景，又听了说林姑娘并是魁伟成科中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夜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，来此地只好叫雪雁先来提刀。凤姐说到底可不如紫娟的好啊，也罢了，今日传讲他代劳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是偷讲总方桥，官之间孤落阴灯光灿烂，香粉宝顶转眼飘，五彩玄门多喜气，红毡铺地飘飘，宝瓶插花配红锦呐，月宫西湖奏灯箫，灯火是富贵人家的亲戚香啊。 留神看到一三件他无边的喜色上眉梢，眼盲而红晕，心生而爽，小女儿相见一定而好，俺想到他和我们姑娘何等的好，他怎就得了世人忘了悠悠，痴心的女子负心的汉人，女也不差男们半分好，不多一时花脚才到，如月喧天男女七条，侍奉的丫鬟将轿帘掀起，那雪雁手扶着新人踏单挑，先拜天地后拜祖，一个老太太乐滔滔，公婆的跟前行了大礼了，新人交拜十色条，这宝玉偷眼忙把新人看，先由那盖头遮住了没多久，见旁边侍奉的丫鬟是雪雁，这宝玉心内抽出不住的巧，为何不见紫娟姐呀，她是林妹妹，心上的人儿如妻似雕，他们二人平时也不肯离一步啊，为何回避待惊着，莫不是原为他是我们家的奴婢，莫不是不想风出也不许他瞧，心里一地不如修复了，少不得做账交费吧，就跳而笑。宝玉说林妹妹身体可曾黄绿，只怕是今朝行礼又累着，待我把盖头玉泥清掀起，别省得气壁热难熬。众人闻听就喝了一跳，凤姐儿说暂且消停过心焦，宝玉性急哪里忍得住，连忙的先去扶罗看阿娇。好奇怪，不是林家的妹妹铜锣帐，分明是薛家的姐姐在蓝桥，猛然见了一惊不小，说林妹妹呀、你在哪里呀、我怎么就会找不着。凤姐儿说老爷现在外间坐，莫要胡说八七条，这宝玉心里不定没了主意了，把袭人拉到了里边问干了，皇上是谁你告诉我，袭人笑说你太唠叨，成日家耳鬓厮磨不是天天的见面，为什么不认得这个多娇，老姑娘二奶奶全是他人一个，你不信再去一灯仔细瞧。宝玉说原说娶的是林妹妹，为什么凭空就倒了包，袭人说老爷的主意谁敢拦挡，他说道林姑娘命短富有宝，不如那宝姑娘的不分大法，两女兄妹风乱脚。宝玉闻听惊破胆，恰好似一声霹雳震云霄，当时脸上变了颜色了，怒气冲冲万丈高，果然又犯了疯狂病，乱语胡言心口糟，一声声要到潇湘馆，一心要把林妹妹瞧，又说是我并为他，他并为我呀，我们二人性命难逃这一招，这个事儿要叫他知道，又不知怎样不好逃，妹妹呀，将来总是我误了你了，任凭你咒骂于我怎敢逃，倒不如 叫我和他见一面，见您一两开交，就说是我也不久辞人世了，一点灯魂早已消，倒不如把我也送到那边去，同病相怜也好不跟聊，就是那么不是也容易，到将来一双夫妇同葬荒郊，这是我情心不单实在话，你们要把我的语言记记牢。他这里洞房花烛升起遍，潇湘馆黛玉姑娘的魂魄飘，这一回好一曲心鸾凤颠倒，下一回哭黛玉宝玉才空嚎啕，他那怨气都透云霄。 欣赏了严秋霞先生演唱的这段《宝玉娶亲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，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、小龙虾兑换券，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。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，982生日快乐！982生日快乐！